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我说这天一位漂亮的女士来到了律师事务所，找到了律师。 律师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我前不久爱上了个绅士，他也爱我，我们双方的父母也都赞成我们的婚事，我们也很有信心在婚后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 听到这位女士的话，律师一愣。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，女士？我这就帮你们办结婚手续。 听完律师的话，这位女士依然愁眉苦脸地说道。 哦，律师先生，我来这就是因为这个，我们俩也想结婚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跟我丈夫说才好。 话说这天啊，小约克哭着来找妈妈。 孩子哭得这么厉害，这是怎么了？ 妈妈，爸爸刚才不小心被砖头砸到自己的手指头上了。 那你哭什么呀？ 因为我刚才笑来着。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，已经退休的霍克斯大叔要开车走洲际公路去儿子家。他老伴在他走了之后，闲极无聊就打开了收音机听起节目来。听着听着，收音机里就传出了路况报道。听到路况报道，霍克斯太太非常紧张，他马上拨通了老霍克斯的手机，对老霍克斯说道： 老伴儿，我听收音机里说在洲际公路上有辆车正在逆向行驶，你可得小心点儿。 听到老伴儿的话，老霍克斯冲着电话那头喊道： 什么一辆车？我看这足有100辆车都在逆行呢。 话说夜里已经过了11点了，有一家餐厅的服务员啊，对新来的一位同事小声说道： 嘿，看见那个酒鬼了吗？我已经叫醒了他4遍了，可是你看他又睡着了。 听了这话，这新同事赶紧说道： 那你看咱们是不是应该赶紧把他叫醒了轰出去。 听了这话，这老餐厅服务员神秘兮兮地说道： 咱们不能那么干，他可是个摇钱树，每次我把他叫醒过来的时候，他都会跟我结一次账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话说这天在健身房里，健美教练对第一次来参加训练的卡尔先生说道： 卡尔先生，你来参加锻炼我们欢迎，不过你来参加锻炼的时候最好穿一件宽松一点的衣服。 听了健美教练的话，卡尔先生非常不高兴。 教练先生，我要是能找到张宽松点的衣服，我还来你们这儿干嘛？ 话说这天啊，焦恩太太的猫丢了。这天下午，焦恩先生无可奈何的来到了一家编辑部，要登一则寻猫启事。 编辑先生，我想在你们的报纸上登这么一则广告，广告的内容是：谁能找到我妻子心爱的猫，我就赏他10000英镑。 编辑听了焦恩先生的话，向焦恩先生问道： 先生，您不认为这笔寻猫的巨款太过分了吗？ 这一点都不过分，这事用不着你操心。实话告诉你，那只猫我前天已经把它炖着吃了。 话说在纽约市中心的一条特别宽敞的马路上，有一位金发女郎开着一辆时尚的跑车飞快的行驶，超速了，于是警察打开了警笛开始追她。等到警车慢慢靠近的时候啊，这女郎特自觉的靠边停下了车，警官下车走向她的车的时候，这位女士也摇下了车窗，冲着警官非常妩媚的喊道： 嘿，警官先生，你要找我聊聊吗？ 听了这话，警官回答道： 对不起小姐，说心里话，我确实想跟你聊聊，可是我现在还没下班呢。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，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，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，其实我很可爱。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，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，哄哄我逗我乐开怀。没人理我。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，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这天在巴黎街头有一家别具情致的酒吧间里，两个年轻人正在一块聊天。 我真的不知道我将来到底是会成为一位画家呢，还是会成为一位诗人。 照我看嘛，你肯定会成为一位诗人。 真的吗？你读过我写的那些诗了吗？ 那倒没有，不过我看过你画的画。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人啊，他在巴黎旅游呢，他饿了，这天中午他就走进了一家法国的高级餐馆。他呢一进去就把餐巾系在自己的脖子上，然后开始叫服务员点菜。这餐厅的老板一看这样是不懂规矩，他就马上叫来服务员，对服务员说： 你过去让那个家伙懂得在我们饭馆里吃饭的规矩，不过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要尽量表现出我们法国人的委婉。 听了这话，那法国侍者梳了梳头，走到了这位美国顾客跟前，非常有礼貌的对这位美国人说道： 尊敬的先生，请问您今天是想来刮刮胡子呢，还是来剪剪头发呢？ 这天正在餐厅里吃中午饭的汤姆森先生非常气愤地叫来了服务生，对服务生说道： 你快过来看看，你们的汤里怎么有只苍蝇呢？ 服务生看了一眼回答道： 尊敬的先生，您是说这只苍蝇吗？这只苍蝇它正在洗澡，我们也没办法。 服务生的话音刚落，就听见汤姆森先生的这个汤盆里啊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 别听服务生胡说，我怎么能在这么脏的水里洗澡呢？” 话说这天在小镇上，一个行色匆匆的人来到了当地的一家慈善协会，一进去他就问工作人员：“ 您能不能帮助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把他们这个月的房租交了呢？” 工作人员回答道：“ 当然可以，您先说说那个家庭的情况好吗？”“ 好吧，那个家里有一个患病的老人，他正在抚养十个小孙子，他们正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处境。” 听到了这番话，工作人员很急切地问道：“ 那好吧，赶紧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人现在住在哪儿。” 这个前来求助的人一边往外走一边回答道：“ 您跟我来吧，先生，他们家住的不远，就住在我们家楼上，我就是他们的房东。” 话说布朗先生在乡间买了一别墅，在别墅院里啊栽了十几棵樱桃树，而为了提防孩子们翻过院墙霍霍他这树，他呢就在当地请了一伙计值班。雇来的这伙计是一老实人，忠于职守。这一天啊，布朗先生呢从城里来到了他这乡间别墅，一进屋他就询问这个看果树的人果树的情况。“ 我走的这些天，你有没有发现邻居家的孩子乱动我们的樱桃树呢？” 这个看果树的老实人回答道：“ 没有，先生，我早就料到那帮孩子会来这事儿，所以一到晚上我就把那些樱桃树全都拔出来放到您家车库里了。” 话说有一个流浪汉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他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的朋友，这个朋友闻了闻他的身上，然后很惊奇地问他：“ 汉斯，你身上没有烟味了，难道你真的把烟给戒了吗？”“ 是呢，我觉得抽烟对我的腰没好处。”“ 什么腰？我只听说抽烟对肺有害处，还没听说过抽烟会对腰有害处呢。” 听到朋友的话，流浪汉解释道：“ 哼，这只能证明你是个蠢货。你想想看，你不也老是捡烟头吗？你的腰就不疼吗？” 周末的下午，家庭主妇米勒太太在出门去邻居家之前嘱咐自己的小儿子：“ 小宝贝儿，我要去隔壁玛莎大婶家10分钟，你可千万别忘了每隔半个小时就要把锅里炖的肉搅一下。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在一个僻静的小河边啊，有这么一个衣着整齐的绅士，他目不转睛地注视一个钓鱼者已经很长时间了。钓鱼者有点不耐烦地冲这个人说道：“ 我说这位先生，您在这看我钓鱼已经好几个钟头了，您为什么不亲自来试试呢？” 听了这话，这位衣着整齐的绅士解释道：“ 不不不，先生，你不了解我，这我做不到啊，我是个急性的。” 话说这天啊，在酒馆里头，俩酒鬼开始聊起来了。“ 听说了吗？昨天吉米掉进了一个大酒缸里。”“ 什么？凯文，那他让酒呛着了没有？”“ 没有，半个小时以后他就得救了，而且在他得救之前，他自个儿还爬出来两次，到处找下酒菜来着。” 话说这天在公园里啊，有一特漂亮的小姑娘啊去相亲去了。到了那儿，还没等那男方说什么呢，她就趾高气扬的冲着那男方问道：“ 你家有别个车吗？”“ 哟，真对不住，没有。”“ 那你家有32厅的公寓吗？”“ 也没有，真没有。”“ 哟，什么没有？你还敢跟我相亲？做梦呢你！” 说完这话之后啊，心高气傲的小姑娘一甩头发走了。这男方站在原地给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终于自言自语地嘟囔道：“有病吧这女的，我为什么非得把我们家宝马换成别克？我为什么非得把我们家别墅换成公寓？有毛病。” 下，我轻轻在歌唱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，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，你是温暖月光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